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《山胆》第十六集。神棍清了清嗓子，很是郑重其事地咳嗽了两声，成功地将两人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，他慢条斯理地开口： 这件事吧，孟小姐说的不详细，欲知具体情形还得问我。 这你都知道？ 神棍很是傲然地挺了挺胸膛，不管是谁，不管对方对他的第一印象如何，只要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势必被他的才学折服。这种情形发生过太多次了，以至于神棍都有点见怪不怪，接近疲劳了。 这个事儿吧，有人把它称为山海经十世杀人事件，流传下来有很多版本，有的说是地陷露出一个洞穴的，也有的说是开山采石。下边呢，我就讲一讲最接近孟小姐的这个版本。 说到这儿，略作停顿。这是神棍的讲述习惯，总喜欢在关键处停一下，收获点急切的催促、专注的表情或是倾羡的目光什么的，很有成就感。而孟千姿是个急性子。 那你讲啊，你在这喘什么气呀？ 神棍悻悻，不过他如今身为三重连办，不便顶撞孟千姿，于是继续说道： 具体是在汉宣帝的时候，派人在上郡发磐石，发呢，指的就是采掘，翻译成白话呀，就是在那儿开采大石块，踩着踩着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石室。请注意啊，这里是石室，而不是洞穴，但确实是全封闭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山腹中本来有这么一处类似于气泡的空气所在，有人在里头凿凿敲敲，大致修成了个石室的样子。这是 1.1， 这人是怎么穿过山壁进入山体，把里头的天然空洞凿成石室的。这个疑点我们先摆在一边，继续听故事。有胆子大的人进去一看，这个石室还不是空的，里头有个人，死人，死了也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差不多石化了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人右脚上戴着镣铐，头发很长，双手是被头发反绑在身后。这是 1.2， 关在这种封闭的石室里根本就是逃不出去的，你还把人脚戴镣，手反绑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发生了这么诡异的事儿，大家当然都很害怕。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汉宣帝的耳朵里，汉宣帝也很奇怪呀，他就召集大臣问谁知道那个石室里死的人是什么来历。大臣嘛，那都是很有学问的，其中有个大学者叫刘向的，给出了答案。 刘向，这人挺有名啊，好像是个文学家。 小恋恋，我的朋友中就属你有文化。我的那些朋友啊，不是我说他们，人是很好，就是不爱读书，跟他们真的是没法互动。接着说啊， 刘向是很有名的，他撰写过《列女传》《战国策》，编订过《楚辞》，据说《山海经》也是他和他儿子共同编订的。 江练汗颜，觉得自己这有文化实在虚得很。 我只是耳熟刘向这个名字而已，至于有什么作品还真说不上来。 那刘向给出了什么答案？ 刘向说呀，石室里的那个人是上古时代的人，叫二富，是个杀人犯。总之就是呢，二富谋杀了人，皇帝很生气，就命人呢把他囚禁在叔叔山中，右脚上了刑具，头发反绑双手，整件事在《山海经》中有记录。汉宣帝听了还不信，就让人把《山海经》找来看，果然翻到了这条记录，大为叹服啊。从那以后，《山海经》在汉代的地位就很高。东汉的时候，治水专家王景被派去治理黄河，汉明帝还专门赐了他一本《山海经》做地理参考呢。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，我也去翻了《山海经》。其实呢，书里是这么说的：帝乃固之叔叔之山，治其右足，反复两手与发，系之山上木。所以有人理解为二父被枷锁在叔叔山上，系在一棵大树上，这就不合理了。你关一个杀人犯，怎么会把人露天的拴在树上呢？而且汉宣帝时的发现也证实了，人是被关在石室里的，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看法，《山海经》这本书是曾被人打乱结构，半真掺假，以混淆视听的，目的在于掩饰什么秘密。当然了，这个秘密是什么我现在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是孟小姐，如果人是你们关进去的，那山鬼家的历史可就长了，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皇帝时代了。你记不记得你之前提到过洞山兽？当时我就说皇帝战蚩尤的时候用过兽兵，各种熊匹出虎上战场，那阵势很大，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冲散了，跟你们的洞山兽很像。山鬼祖上说不定真是效忠于皇帝的。 是吗？山鬼的家谱和各种谱志确实可以往上追溯很久，但印象中从来没提过什么皇帝呀。 哼，山鬼没有断过代，如果历史上真有皇帝其人，那山鬼的祖宗辈人物跟他打过交道也不稀奇。那年代当然不是在帮皇帝打仗，就是在和皇帝打仗了。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把人关进去的？ 孟千姿撸起衣袖，踏脚踩住一块凸起的山石，用力一蹬，上了一个身位。 待会儿我把你们也给关进去，到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什么二货是怎么被关进去的了。 啊，人家叫二富。 神棍脑子里一突，吓得连退了两步，心悸之余还不忘纠正他。孟千姿可不管那个人到底叫二什么，他身手极利落，蹭蹭几下又上了几个身位。神棍还愣在当地，江练上前两步，仰头看了看孟千姿的背影，又拍了拍神棍的肩膀。 哎，走啊，你不是说孟小姐是盏灯吗？那咱们得时刻跟紧，待在光照范围内啊，不然待会儿什么豺狼虎豹飞禽就都冲咱们来了。 也对。神棍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黑暗，不觉咽了口唾沫，但还是挪不开腿，他攥紧江练的袖子。 哎，我说 你不害怕吗？ 是有点心头发毛， 但是你不觉得很刺激吗？ 人这么大，怎么穿过山壁呢？难道是把你分解成什么亿万分子原子，从石头的分子缝隙里穿过去，进了洞再重新组装吗？ 我靠，这小脸果然是太嫩太年轻，没我老成啊，都这档口了还有兴致在这展开科学畅想呢？ 不是，这是山鬼的大秘密，孟小姐会不会为了保住秘密，到时候把我们像二富那样关在山腹里自己走了？这要真进里头，那喊破了喉咙也听不见啊。人家坐牢还能挖地道，有挖山的吗？国家就算搞湘西大开发，也不至于到这儿来踩石头啊。那我到几时才能被后人发现呢？ 啊，孟小姐应该不会这么做吧？ 是吗？你很了解他吗？他请客吃饭那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他。你认识他很久吗？ 满打满算跟孟千姿认识有7天了，这算久呢还是不久呢？ 江恋抬头看孟千姿，孟千姿已经在10余米的高处了，再一低头看到手上缠裹的岩石的绷带，心里好像一下子也被缠裹的踏实了。 哎，孟小姐为人是过得去的，她很少跟人玩心机，你别自己吓自己了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是3重连办。嗯， 不提连办还好，一提这茬神棍更激动了。 马上就作废的连办，作废了正好关起来。 孟小姐是女人，女人心海底针，你哪知道她在想什么？就像我们阿慧，我反正是做不出把自己活活钉在棺材里那种事儿，我想都没想过。 哼，你要是真怕呢，咱们就这样啊。哎，待会儿跟紧孟小姐，只要她有甩下我们自己逃走的迹象，咱们就该抱胳膊抱胳膊，该抱腿抱腿，跟他锁死就对了。总之要走一起走，要关一起关，咱们是连办，死也要死在花身上。 哎，这主意倒不错。没错，我是连办，跟孟小姐锁死就对了，死也要长在花身上。 石峰不是山，虽说其上也能长出些花花草草，但一个锥状耸峙的石条爬起来难度可想而知。孟千姿和江恋倒还能勉强对付，神棍那可真是苦不堪言。这时候江恋带的绳索就又派上用场了，牵拉引拽，实在不行就硬掉，这才确保了神棍也能跟上进度。投桃报李，神棍的小恋恋也就叫得愈发亲热，还给他讲起这石峰的祭子，解释什么叫美人头铜滴油。江恋听得仔细，时不时眉头皱起，似是思量着什么。差不多用了近1个小时才达到脖梗处，孟千姿一直开路也就爬得快些，此时正坐在一块斜出的石头上拿手山梁。见江恋拖着神棍上来，他示意了一下高处。 哎，大家商量商量，这一段该怎么爬呀？ 我这可怎么爬呀？ 江恋还没来得及抬头，神棍已经倒吸一口凉气。寻向看去，江恋也是头皮发麻。众所周知，石峰再陡峭，哪怕是90度角拔地而起，经过特殊训练的有功底的人也是可以攀爬的，因为它凹凸不平，有踩点有攀点。但脖梗这一段显然是被修凿过，不但细了一圈，更加衬托出上面的头，而且几乎是个四面柱体，也就是说壁面是竖直平滑的。这可怎么爬？猴都上不去吧？古人会用那种有密密麻麻细小铁钩的手攀，但即便是手攀，在这种纯竖向的平面上也勾不住啊，大概唯有壁虎才能驾驭得了。 孟千姿站起身，两手插进头发，很利索地先绑了个马尾，继而绕成发髻。 让让都让让，让我游个墙。 其实压根儿没人挡着他的路，他非得造得声势满满。 哼，你还缺个锣。 孟千姿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神棍已经失声大叫： 哎，油墙，壁虎油墙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 我操，壁虎油墙。 江炼也想起来了，是他学功夫时教练闲聊时说起来的。据说这功夫又叫仙人挂画，是少林一派的传统轻功，极其难练，百人之中难有一二，非浸润20年以上才能有小成，练成之后如同壁虎爬墙，可上下随意。 哟，你居然还知道壁虎游墙？ 我当然知道啊，我有个朋友他就会啊。 那不可能，除非梅花九娘传了后人。 哎，没错啊，他就是梅花九娘的弟子。我住的那个寨子在云南有乌镇的前主人就是梅花九娘。 梅花九娘没被打死？ 孟千姿几乎忘了自己还在绑发髻，两手攥着头发搁于颈后，神棍几乎要跳起来了。 嘿，你是不是说他抢军饷那次？没有没有，只断了腿，人没死。 江炼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，听得云里雾里，终于忍不住插了话： 两位不忙认亲，能不能先稍微帮我捋一下？ 这事其实跟我没关系，还是跟段太婆有关，我也是听我大娘娘讲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